列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点01分，中央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又到了这个周日，外面呢稍微是温度有一点热，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希望是躲在家里面，希望吹着空调喝一杯小酒是非常惬意的度过周末的好方式。那至于喝什么酒，在什么天气里该怎么选择适合你的一款小酒，那就是非常值得讲究和聊一聊的话题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时下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到居酒屋里去喝一杯这样的话题。到了居酒屋，那日本风情里面比较适合挑选哪一种小酒或哪一款小酒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清酒这个话题。当然了，我们不光喝小酒，还要跟着清酒去了解一下日本的饮酒文化，顺便呢了解一下日本的不同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喝清酒的这个习俗文化，以及酿造办法和酿造工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喝着清酒游日本。所以今天呢，有吃有喝有玩，你还等什么呢？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全部视频内容以及图片资料。当然了，聊到吃的话题，为了馋您肯定不能光是说呀，我们得一边看一看图片看看视频，然后声情并茂的馋馋您再馋馋我自己。所以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进来，同时您还可以搜索一直播平台以及微博上面寻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样视频图片丰富多彩等着您加入。这个话题呢我并不专业，我们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所以从下个时段开始我们会非常讲究的啊，在我们国内唯一有这个品酒资格的大师就要做客我们的节目了，所以他是哪一位呢？稍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揭开他的庐山真面目。另外一位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同样是清酒的爱好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有请他给我们打个招呼，大师呢稍后再跟大家请出。Vina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 Vina， 我也是就是特别喜欢吃美食跟美酒，那清酒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美酒之一。 你这身条真的不像吃和喝都感兴趣话题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这事儿只跟我有关系，您这身材像是每天只是青菜不是涮青菜白水煮青菜吃出来的效果。 其实是越喝越美，然后越吃越瘦。 真的， 真的，真的， 就是喝小酒这个话题，有时候讲究啊，不是说喝酒不健康，你得看您喝的是哪种酒， 对， 是吧？甚至酿造工艺是怎么样的，所以食材很重要。不光吃的要讲究，喝小酒也同样讲究。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清酒的话题。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加入进来。还是这句话，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好了，第一个时段呢，首先进入到我们固定的板块当中，潮流风向标。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欢迎薇娜和我一起啊，和大家盘点一下这一个多礼拜当中呢，这一周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和大家分享。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就是我们这个美食主播闯后厨又有新的一集更新了。那这一集呢，正值世界杯期间我们拍摄的一集，所以呢跟足球是分不开的话题。这一次我们去的目的地呢，就是以喝啤酒踢足球著称的德国，然后在北京如今开了很多德国的餐厅。提到德国的餐厅，肯定和猪肘、香肠以及啤酒是分不开的话题。厨师长呢，也特别是一位对喝酒吃肉很感兴趣的同学，但是您看他身材其实也不太像一般德国人那样肚子那么大，是吧？薇娜也认识， 对对对， 是博灿的厨师长 Adam 对对对，是他也是，就是吃，他说吃的太多了以后可能就不会就不吸收了。 是为什么？ 吃太多了， 吃太多， 吃对了好吃的美食，其实你刚才说的 对了， 喝的酒要是好酒，然后吃的我觉得美食也是，就是优质食材做的美食。 哦，所以就是得好东西，对不对？ 对， 首先我得理解这个食材要好，然后基础打好了才可能会有好的效果。 对， 好，我现在寻找一下视频的位置。哎，其实你之前有去过这个地方吗？博灿？ 我有去过，就是但是我其实没有在那边就是吃过饭，但是我认识他们的厨师长。 哦， 对，他也是对德国的美食的烹饪也是特别的讲究的，也是特别喜欢。 好，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看看美食主播闯后厨最新一期的情况。我们探寻的就是在沙尔克04球队做客北京的时候，同时在这个博灿餐厅出现了。那我们的小分队又前往到现场，捕捉到了德甲球员的身影，一起来看吧。Jessie， 听说 Jessie 今天是我的好朋友，要带着我去一家德国餐厅，我连巴伐利亚的传统姑娘的衣服都穿来了，是不是很专业？ 你今天真的惊艳到我了，你这也装备也太齐全了。 为了蹭顿饭容易吗？ 我下次看来我得带你去个印度餐厅，我看你怎么样。 哦，那个真没有。啊，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 今天呢，我带你当然去一个德国餐厅，但是这家德国餐厅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餐厅，它可是德甲官方指定的专门做这个活动的餐厅。哦， 所以说有可能我们会看到德甲的球员喽。 哎，我现在给你卖个关子，先不告诉你。但是你看我今天穿的其实是有主题的。 哦，这个是一个这个球队的主题色，对不对？ 是的，是的，但我真的没有球衣，没有你装备那么齐。 但没关系啊，我的这个德国同事。好吧，今天我的衣服算是合格吧。 非常非常的120分。 所以今天让我们就开始一趟德国美食之旅。 好的，来 走着。是亚当，是博灿餐厅的厨师长。 So Adam， Yeah， Adam， Adam， Adam， So what's the special food for us？ 有什么好吃的？ Yeah， we have a party today， we have a special event， we have the Schalke fan club coming from Germany right now， so for today we just offering some exceeds of our menu actually， yeah， and yeah， the most amazing food of course， yeah， which is our signature dishOur amazing pork knuckles. Amazing. All amazing. Also unique in Beijing. I would say even in whole China, you can get a better one than here. 他就是在说今天晚上啊是那个沙尔克04这个球队今天的球迷之夜，而且呢有现役的还有之前退役的老的足球明星全在这儿。那今天晚上他呢也是特别安排的为这个球迷之夜安排了当地的这些美食，还有这些当地的这种受欢迎的啤酒，然后有什么淡的啤酒、小麦啤酒，都是当地德国的空运过来的，还有我们的大肘子。 What did you say? So you're the football game fans, right? Yeah, I'm also a fan, yeah, but I'm not the biggest Schalke fan. I'm actually coming from Cologne. 亚当是来自科隆人，所以科隆人支持哪个队呢？ Which team you support? Cologne. 好好，咱们不说足球，虽然今天我们因为足球的原因相聚在这儿，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为大家推荐美食。So, special food and special drink. Let's go. Yeah, special drink is actually beer, yeah? Beer. Yeah, of course. Beer. Yeah. Ready? Even, yeah. Ready, Jesse? And you wanna drink some beer? Why not? You can show us how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special beer for listeners. 我们现在看看到底他们家的啤酒特别在哪里。Show us.这个人是谁？ 他可是沙尔克04的主力球星 哦，所以 来到北京，对， 就被我们逮着了。Hey, good talk. Hello. So, can I have your name again here? 阿萨姆。 阿萨姆。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沙尔克04队的主力球员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今天在餐厅里面是一个应该说是纯德国式的餐厅，还有纯德国式的啤酒，还有纯德甲的球员。I know you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Could you say hi to the Chinese audience and listeners here? Hi, Chinese people. Nice being in China. Nice to be with you. I love your food and nice meeting you too. You too, guys. Hi. 希望大家有机会到这儿来尝一尝，毕竟这里可能经常会迎接来自德甲的不同球队和不同球员来，是不是 Jesse？ 没错，没错。 Jesse 以后每次来你都带我。 一定 好，每一次我们都邀请 Jesse 带我们来感受一下德国的足球魅力还有啤酒文化。 好， 谢谢。 You can speak Chinese. Oh my god. 我们最后呢还是坐在桌子上，亚当刚刚给我们摆满了一桌，桌上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特别熟悉的德国餐厅当中经典的像猪肘还有香肠，但是我们想知道亚当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Adam, we really want to know something special because it's a very traditional way of German food. Yeah, it is, I mean the originUh-huh. It's coming from Germany, or more or less it's Bavarian style. But the special thing on it is right now that we develop our own unique way to prepare this kind of, especially our pork knuckle is our signature dish. So the way we preparing it, we cook it, it's very unique and you cannot find it even in Germany or Austria. Ah, 就说呢，在餐桌上这些菜，尽管是德国本土非常有名的菜品，通常呢，这种猪肘的做法，还有香肠的做法，来自于南部的巴伐利亚州，比如说慕尼黑为代表的南方地区。但是他们今天的做法融入了他自己的风格，所以我真的想问 ，We really want to know what part is unique part, unique style, secret or? Of course, it's a secret. I will not tell you any, you know, any details. No worries, I'm not very official. But the unique, the most amazing thing is actually the skin. Yeah, we develop like a recipe, and the skin after we cook it for several times, it's a whole progress for several hours. So the skin at the last step, the skin of the pork pops really up.And it becomes very crunchy. Very crunchy. It's like popcorn. Yeah, and when we have it in the oven, it pop off like popcorn. And it's also very crunchy, very delicious. 他说这个菜品呢，他自己改良的办法是将这个皮啊，以前是纯脆的，但现在他进入了一些特别的香料的腌制，比如说很多原材料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广西省，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德国的传统菜里面尝到一些中国广西的味道。So, which one is special for you?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dishes? Yeah, I mean, I personally, I'm here every day. Yeah, so I smell it. I love the smell. Don't tell me your favorite is Chinese food. it is somehow really. I love Chinese food. Really, I love Chinese food. So, but of course, every time I come to this place, or every time I'm at work, I need to check quality samples. So I'm eating this food more or less daily. But when I'm here for some private issues, I always choose this one. Yeah, the pork knuckle. Yeah, it's really. You're gonna taste it. You will love it. 所以刚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视频，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是从视频当中呢找到了一些喜欢的元素，因为大部分朋友还是吃货。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又改变了形式，有不同的嘉宾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哎，现在是不是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们俩就不用谦让了，现在我把麦克风给你们打开。现在我们直播间又更加的热闹了，因为坐在右边的这位薇娜还是我的好朋友，是一个清酒的爱好者，那左边的这位就是大家了，要给我们介绍的这位大师，给我们再打个招呼吧，大师。 哦，大家好，我叫王珊珊。 你千万别紧张，跟我一个名字。 是一名那个清酒的烈酒师，现在的话也是在做跟清酒相关的工作。 嗯，所以今天呢，我可以这么介绍吗？现在我们是不是国内唯一就是拥有日本清酒品牌资格证书的大师？ 国内哦，我是应该是现在大陆地区唯一一个在日本考到这个执照的。 嗯， 那个国内现在也有认证，也有一些烈酒师。 嗯，所以哎，今天的节目真的有的瞧了啊！所以您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就有机会看到大师现场教授大师课了。好，下面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潮流风向标的其他的新闻内容，两位嘉宾也是和我们一块儿再了解一下咱们北京城最近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啊。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景山公园最近的在线就是暮海观鱼这个景象，从今天开始呢，景山公园就举办了清凉一下奇妙的金鱼世界首届暑期金鱼科普文化展，展出了蓝兽、狮子头、蝶尾、水泡、溜金等35种共计500多种这个形色各异的精品金鱼。金鱼呢起源于我国，不仅这个外形美观，还寓意金玉满堂、年年有余。虽然祖籍不在北京，但是呢自乾隆年间传入咱们北京以来呢，金鱼已经融入到北京人的生活当中。暮海观鱼是老北京四合院文化当中的一部分。那暮海呢就是养鱼用的木盆，最好的金鱼呢只是在暮海里饲养的，在露天的院子里欣赏。这一次的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月27号，展览期间呢开园时间是早上6:30到晚上8:30。暮海观鱼这事儿二位了解吗？是不是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听说， 是老北京人以前喜欢把金鱼养在这个大木盆里头，而且这个木盆是讲究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木器有的时候如果 工艺不够好的话，它容易漏水渗水这样。所以就是以前有这么一种把这个，当然我也不太懂，我是外行啊，但是专门要把这个鱼不是放在鱼缸的透明里头，像加上古代是没有玻璃的嘛，所以专门放在大木桶里面，然后这个桶是很精美的，然后有很多的精美的雕刻在上面，所以呢木海观鱼这个景象应该是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这一次景山公园再现景象，所以呢关注的朋友们可以到这个景山公园到时候一探究竟。好，我们再了解一下动物这个笼舍丢进了生活垃圾，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暑期到来，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动物园，近距离的感受奇妙的动物世界。在参观游玩的过程当中，不少孩子和家长就发现有一些动物的这个笼子里面就出现了旧床单啊、废报纸啊、杂草啊，甚至还有塑料瓶，是我们人类生活垃圾放进了动物的笼舍吗？会不会对动物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呢？记者采访之后就了解到，这些生活垃圾呢其实是动物园工作人员有意放进去的，是一系列封笼的措施，目的是让动物展现更多的自然本能行为，这都属于高级阶段的动物福利。所以呢到这个动物园里看到这个景象，大家不要恐慌，这个是我们的饲养员特意而为之。好，我们下来了解一下国博的消息。很多的朋友在暑期呢喜欢带着小朋友们到国博去感受一下知识和文化，那这个国博最近是日均50,000多客流，创了最新高，但是15分钟之内大家还是可以入馆的。进入到本月，国博迎来了暑期高峰，平均每天的接待量都在50,000人次左右，最多的一天甚至达到了5.6万人次，连续很多日创历史新高，超过了博物馆最大的接待能力。对此呢国博采取了很多种限流措施，所以如果您最近要去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走进国博呢最热的展览最近就是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三个展厅里的观众一般每天都是满满当当的。展厅里的这个志愿者就给我们介绍呢，是昨天就是当时介绍的那一刹那说，前一天的早上到下午2点来参观这个展览的团队已经达到了60个，最多的时候一天会超过80个团队前来参观。据国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博已经采取了有效的限流措施，明显提升了观众的入馆速度。负责人同时建议观众错峰参观，目前呢国博每天参观的高峰时间段给大家说一下，大家错峰出行啊，早上起9点到上午的10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是高峰时间，而中午的12点前后到下午的3点是低峰时段，所以如果您这个时间去应该是不太花长时间的排队时间。另外呢负责人还表示，他们会积极的考虑一些比如说分时分段参观的建议，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推出新措施，力争保持高质量的观众参观体验。最近如果您打算出境，咱们了解一下民航的情况。暑期的民航独行侠小飞侠最近就变多了。小飞侠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母不跟着孩子独自出行的这种情况。航空公司呢提醒最好提前做好对接的准备。乘飞机出行的儿童最近可以说进入暑期以来是明显增多，其中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旅客数量也是明显增加的。据了解，每年暑期没有成人陪伴儿童旅客数量比平时是增长10多倍，但是每个航班呢对这一类的儿童旅客的数量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咱们以这个南航为例，一般100到200座的飞机每个航班不超过5位，200到400座的宽体客机每个航班不超过6位。因此呢如果旅客有申请没有成人陪伴儿童乘机的需要呢，需要提前到直属的售票处提出申请。记者查询部分的航空公司官网和客户端就了解到，一些航空公司也可以在线提出申请。在为这个无成人陪伴旅客购票的时候呢，您必须出具无陪伴儿童的户口本以及出生证，以及父母或监护人的身份证，必须提供始发和到达站的接送机人员的有效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并确保所有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乘机当天呢，凭无陪儿童的乘机申请书、户口本或者是出生证明到值机柜台才能办理乘机手续。最后呢，航空公司提醒啊，为了确保无成人陪伴儿童安全抵达目的地，接送双方必须呢提前做好充分的沟通，对于航班信息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延误等信息及时的关注。为避免突发状况，建议送机的亲友到达航班起飞后再离开，这是我们友情提醒。如果您孩子独自出门的话，这些就注意了。牵扯到这话题，咱们仨里的估计只有 王珊珊同志，我们俩估计用不上这件事儿。不是您家孩子也比小，应该也用不太上。 暂时当不了小飞侠。 未来是小飞侠的候选人。我们稍事休一下，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喝着清酒游日本的话题了。在这个话题开始之前呢，我觉得下面的时间让大家稍事休息，我们下面听一首歌曲，然后来自薛之谦的《肆无忌惮》。当你呢发现好的美食和美酒的时候，我觉得推荐大家肆无忌惮地敞开怀抱去拥抱它，大不了就是长二斤肉嘛，哈，就和我们一样而已嘛。希望大家开心地拥抱生活。再次强调一下，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节目视频以及图片资料，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有这个大师级的人物王珊珊同学，还有清酒爱好者 Vina 以及苗珊。想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我们下半时段和大家接着聊。 野心残暴，却无比期待。你的光发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急着闹翻，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遇的快感， 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点3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苗山同学今天在这个话题面前已经就败了，因为我并不专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清凉一下的话题，清酒。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很大，很多的年轻人喜欢下班之后到居酒屋去小酌一杯，但是至于选择哪一款清酒或者该怎么挑选，一定是很多年轻朋友的苦恼之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排忧解难，一起聊一聊喝着清酒游日本的话题。再次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呢是日本清酒的立酒师王珊珊，欢迎跟大家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珊珊。 那个麦克风特别的敏感，你就不用管它的存在。 好， 他敬个礼。 哦，我想到行个日本礼。另外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同样也是喜爱清酒的朋友 Vina。 Hello， 大家好。 今天两位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要给我们一些专业的知识。如果您对清酒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珊珊同学，哎呦，每次都感觉像叫我自己。嗯，我想想应该怎么叫你呢，算了，还是王嫂。 珊珊老师。 珊珊老师。 我叫大珊。 行，珊珊老师吧。哎呦，听着真的像叫我自己。珊珊老师，我想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不光给大家灌输一些知识，顺便可以告诉大家到日本怎么玩，是吧，到什么地方喝什么样的清酒，然后怎么点菜，是不是？ 是的。 所以呢你看咱们是按旅游线路走啊，还是按这个酒的品种走？ 我觉得按线路吧。 按线路哈。好，那就听您的，咱们一上来就是按照咱先去哪儿，咱们现在旅行开始了。 我们可以这个旅行的话先 从日本的南部开始， 日本的南部 那个北方开始推。 哦，哎，我想知道，一般啊，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它分成关东或关西，这样很简单的划分，对吗？到底是怎么划分？就是更加怎么便捷一些？ 日本的话其实是整个的话是四个岛， 四个岛， 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这四个大部分。 嗯， 他们一般关东关西的话，其实大家大部分都是关东的话以东京为周边的，比如说神奈川、埼玉这些。那关西的话就是以大阪为中心的神户啊、奈良、京都这些地方。其实呢还有九州地区，比如说福冈、佐贺，还有东北地区，日本的东北地区，秋田、山形、青森这种地方，还有最北的北海道。 所以咱们今天的路线就是由南向北推移，对吧？ 对。 好， 我们先从九州岛开始。 好，从九州岛开始。我地理不太好，九州是不是离东京不太远啊？ 九州的话相对来说离东京会远一点。 哦，好嘞，就我没问这个问题。好，我们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因为提到清酒，其实很多人去这个日本的，无论去酒屋或者日本料理店，都会点清酒，但是会发现无论是味道上还是酿造工艺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很多外行的朋友可能分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们就是按不同的地区吧，一边游玩的同时，咱们也看看这个地方的清酒有什么样的特色。咱们第一站就是九州，对吗？ 对的。 嗯， 咱们先聊九州的福冈。 好，福冈。 今天我们的标题也是就是九州的，咱们是清酒嘛。 嗯。 九州呢，整个地区的话，以福冈这福冈县的，就是清酒的酒藏数量，也就是酒厂的数量，我们一般叫酒厂叫酒藏，酒藏的数量是，整个九州地区最多的，在日本的话也是比较名列前茅，排第五名，一共有58家酒厂。 哦，所以可以说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清酒产区吗？ 是的。 哦， 相对来说整个九州地区的话，清酒应该是福冈的话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哦，就以您专业的角度，就是清酒大概到底是什么酒，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呢。 清酒如果在日本的话，就是首先他们现在称清酒的话，一般清酒分两种，一种的话就是广义上清酒，还有一种呢就是全部都是日本那个，全部都是日本酿造的，用日本的米、日本的水，在日本酿造的这种呢，可以叫日本酒。 嗯， 清酒的话会广义一些，比如说中国天津地区某某某厂做的一款清酒，那可以叫清酒，但你不可以叫日本酒。另外的话，清酒的酒精度这边的话，在日本国内的是有一个比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是必须得是22度以下的酒精饮品，经过米水还有米曲酿造出来的。这么一个， 所以清酒是米酒的一种，对吧？ 对，可以说是米酒的一种。 当然这么表述不太专业啊，但是就我们理解起来会容易点，那是米做的酒，对吧？ 对，还有就是经过压榨，也就是一种过滤手段。 哦，所以九州这个地方的这个酿酒工艺主要是怎样的呢？ 九州地区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一般酿酒来说的话，都是气温低一点会好一些。 嗯嗯， 那九州的话平均气温会比较高一些，他们那边酿酒的话其实相对来说需要的技术难度还是蛮高的。另外呢，就是九州这个地区，就是从一些菜品还有就是清酒这边的特征的话，大家都是偏甜这个方向一点的。九州的酒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是比较贴合他们本地的这种风土的个性的时候，一般都是偏甜一些的酒。 哦，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米酒啊，不能说米酒，日本的清酒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现在人为什么喜欢，是因为它比较容易接受，对不对？然后它不像，当然葡萄酒啊也是很容易接受，但是它很难懂，因为它实在是太庞大了这个体系。 对， 但是其实清酒呢，我们觉得它没有那么大体系，但那天跟您一聊发现它也是一个很系统的事儿，对我们来说也很难懂，但是接触起来入门没有那么难，对不对？就入门对我来说，就是你像 葡萄酒实在是太广大了，我都不敢插一脚进去说实话。哎，清酒至少你在自己品尝啊，在不同的产区啊，或简单的教授知识啊，是相对来说容易接受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讲。 对，而且的话它的这些酒标上大量的都是这个汉字嘛， 嗯， 所以说我们也更多的人可能更容易能看懂。 好，那今天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酒香之旅了，一般人去欧洲呢挨个逛酒窖，然后呢品酒，这是一趟旅行。那今天我们这趟这个旅行呢也算个酒香之旅，但不一样，就内容这次不是葡萄酒了，是日本清酒。那我想知道，我到了福冈之后，到了酒厂，人家也能像西方的这个葡萄酒园一样让我挨个尝吗？ 是这样的，日本就是酒厂的话，你一般要提前预定，就是跟他预约那个可不可以，就日本叫做藏园见习，也就是说参观酒厂嘛，那可不可以做这个参观酒厂如果说可以的话，一般你可以都可以在他那个酒厂里面的话喝到各式各样的就是他们本酒厂的这些产品， 嗯， 但是更好的话，应该要是为了喝的话，应该是去一些居酒屋，还有一些专门的清酒吧这种地方，因为酒藏的话他们都比较忙嘛，一直在酿酒。如果说你想了解清酒是怎么酿的，你可以去参观，就主要是看一下这款酒是怎么从米慢慢的变成了一瓶酒。 嗯嗯，我相信提到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可能还是想从直观的感受上了解一下这个清酒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可能在这个餐厅里面、居酒屋里面见到，但它的制作工艺大家觉得很神秘。所以呢，在之前呢，我也管那个珊珊老师要了视频，他们基本上是在酒厂啊，就是参观了很多酒厂之后，通过图片做了一个小的视频呈现，让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小视频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酒厂到底是怎么酿制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小片儿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这个小片儿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修整。之前发给我的那个有两个是不是重名的那个谁 Vina 没有 一个、 就是、视频一， 视频一就是吗？ 对， 我看反正有一个这个，咱们先看看吧， 咱们就看视频一。其实 咱们先看看吧，反正无论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咱们先了解一下 酒。 对，我们看看福冈，应该是福冈的这个酒厂，包括在餐厅里面配什么样的菜，会对这个清酒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怎么上来都是吃的呢？ 明太鱼子，这个是福冈特别好吃的一个。 哎，这个牛肠菇，哎，不是看酒吗？为什么视频里 没有？珊珊老师负责推荐酒，我负责介绍美食。 这个是在福冈可以尝到的美食，对吧？ 对。 哇，又到， 这个是牛肠菇，特别特别好吃的牛肠菇。 又到饭点了，我想 最好吃的没有之一。 我想说的就是又到饭点了。 这是那个清酒吧的那个名字，这里面有好多款，对吧？特别好喝的清酒。 但就这个吧的话，最好是会点日语那个才能去，如果不会日文的话，有可能会那个老板不接待你，因为他希望是他认真挑选的酒的话，能他能给你介绍得了。 这个 推荐其他的酒吧。 哎，有没有这么就是比如我去了福冈去旅游之余啊，如果想品尝当地的这些清酒，有没有一些馆子可以给我一些推荐，什么样的酒配什么样的菜是比较合适的？这样 啊，酒大餐这边是吗？ 你今天就给我们讲讲吧，我也不找饭馆了。比如说像福冈当地的这个清酒特色是什么呢？ 清酒特色的话，一般都是稍微偏甜一些的清酒的这种味道，香气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也是福冈地区的话，也是有很多这种，有华丽苹果那苹果香气的这种花果香气的这种清酒。 它所以有果味儿是吗？ 对，有果味儿，而且的话，一般酒质的话，入口之后你能喝出来是甜的。 所以女孩子可能会相对喜欢一些，是不是？ 福冈的酒其实有时候的还是可能女孩子更喜欢一些吧。 对于日本酒整体的话是偏甜一些的，但是你跟别的一些酒类比，可能还是有差距吧。那个 哦，就以您专业的角度，你觉得清酒什么样的口感是相对比较高级的？ 高级的这种的话，就是我上个月刚刚在日本参加了一个日本全国级别的一个叫日本全国新酒鉴评会。 嗯， 这个的话是一年一度，就是大家有时候看清酒的话，顶上面的话会有，比如说金赏啊，什么什么金赏，这个新酒鉴评会的金赏相对来说就是现在日本这个清酒圈里面的话最权威的一个大赛。 嗯， 我这次的话就是去参加了他对外的第一场那个就是公开品鉴，去了之后就全部都是每一个酒厂不惜成本做出来的最好的酒拿到那边去参赛，就400多种酒。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点，我个人有点懵，因为就是全部都是那种均衡性非常好的酒。 哦， 到最后的尤其是获金奖的这些酒的话，走的是均衡路线，而不是就是说特别香或者说是特别甜，没有这些，它相对来说的话都会更没有那么强的个性， 平衡感很好。 平衡感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葡萄酒，好喝的或者是好的葡萄酒也是就是平衡的口感，就是这个酒的口感比较平衡，比较均衡。 是是， 对吧？ 哦，那福冈就是当地的美食呢，就以您一个美食家，明明说是介绍酒，结果图片里大部分出现都是好吃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视频里那几款美食。很多朋友可能还没去过日本。 刚才就是福冈这边的话就是到了福冈，如果以我个人习惯的话，就是每天必吃的几样东西吧。第一就是明太子，就是国内的话，我们大部分吃到明太子的话，就跟福冈比的话，差距还是蛮大的。 哦， 福冈的明太子真的是特别的鲜。 其实它因为它食材新鲜，对吗？ 对， 口感就会更加。 而且那边产的那个明太子的话，就是从口感到新鲜度都是日本。从日本应该是最顶级的吧。 嗯， 对，当时我吃的口感，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在国内吃到的一些明太子鱼的话，明太子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完全是咸的味道。 嗯， 就咸的味道特别突出。可是呢，咱们在福冈吃到的明太子就是鲜甜，它鲜甜的口感是你第一吃到的这种感觉，然后之后的回味才是有一点点咸味被带出来，这种感觉就是特别鲜甜的口感特别明显，好吃，然后下酒也特别好，是不是？ 好，那我们就搭配一下，比如说明太子，您觉得是福冈当地的酒如果偏甜的话，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咸和甜是不是没有那么大？ 如果说是明太子来搭配一个的话，那九州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款有微甜的这种纯米酒是可以的，因为它还要有一些就是米香味在里面。 嗯嗯， 这样的话搭配明太子这个的话是没问题的。 嗯， 因为明太子的话是微微有点咸，那咸的话其实恰恰是酒里面的话，清酒里面最缺少的一个味道。它可以有酸甜苦涩辛，但是它就是没有咸这个东西。日本人有时候喝清酒的时候也会在墓碑上面的话放一小撮盐，其实那个的话就是要补充一个盐味儿。 哦，所以我们介绍的第一款美食就是明太子，然后配合就是微酸啊，不微甜口感的一款清酒，主要是不能抢了它。 纯米酒 不能抢了它那个鱼，就是新鲜的味道，对吧？然后第二道菜是什么呢？ 第二道菜 牛肠锅。 是吗？ 对， 真的是牛肠锅，就是图片里 这个牛肠锅呢，还是要九州风味的这个味增的这个牛肠锅， 它是牛的肥肠是吗？ 对， 牛的肠子， 牛的肠子， 牛的肠子， 是小肠吗？ 小肠。 嗯， 是不是九州最有名的就是它各种的内脏的菜，是不是？内脏 不能说九州最有名的，但是那个福冈地区做的这个牛肠这一类的话还是 非常有名的。 牛肠首先这个你们喜欢的做法就牛肠火锅，这个做法就基本上就带汤的嘛，然后呢他们还不光这样的做法，什么看来 还有一个是那个刚刚说的是味增酱嘛， 味增酱 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酱油的，酱油的那个的话，可能是我个人口味问题的话，可能 还是锅吗？还是 也是锅，对，只不过就是酱油风味的这个牛肠锅。 嗯，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口感呢？我不是馋你啊，就没办法，这既然有照片，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吃不着还不能问问味儿吗？ 一般味增风味的牛肠火锅的话，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微甜，而且就是那个酱味在里面， 就这个对吧？ 对，如果说是酱油风味的呢，它可能会没有这种就是味增带来的那个特别绵绵那种酱味，但是呢它可能会比如说有 会偏咸吗？ 会微微有一点点。 你知道味增和酱油的区别是什么？酱油呢就会口感这个咸的比较直接，相对啊。 对。 但是味增它是有复杂的回味的。 对。 是 吧？它有那种回甜，它会有一些变化进入口腔之后。然后这个，哎呦，这个锅简直了，我都不敢直视。上面的是韭菜吗？ 韭菜。 是去腥的，对吧？对吧？因为一般就是我们拿韭菜是要撬一下海鲜，都是把那个腥膻气去掉。 对， 然后那个 然后把那个牛肠吃完了以后，关键是还可以加很多东西。 加什么？ 加各种的蔬菜，然后呢，吃完蔬菜还可以加米饭，加米饭可以煮成是类似于粽子。 在日本叫杂炊，就是一个菜粥那样。 对， 把那个牛肠都捞完了之后呢。 把那汤给别糟践了， 对，放上米饭，再打上蛋花，撒小葱，到最后， 对， 煮成一个菜粥。 哎，咱们视频里面有， 我大概知道，就是像我们吃完火锅，有时候再搁点面条下去， 对， 是吗？ 应该也可以吧。 就日本的话，一般就是吃日式火锅的话，到最后大家一般都是菜，就是这种杂炊，就是像菜粥这样的，或者说放乌冬面， 对， 还有放拉面的， 对， 别浪费嘛，是吧？那个牛肠在那个汤里煮了这么久，那个汤都入味了已经。我们刚才视频里是有提到的， 对。 珊珊老师这两道菜了，还有吗？ 另外的话，就福冈地区大家就是。可能不太知道的是，福冈其实有一个福冈县里面的话，有一个市叫九流米市，那个市的就是烧鸟，就是日式烤串，是全日本就是非常有名的。 福冈还是个美食之都呢。 对。 对，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推荐一下，如果去过东京跟大阪，还有京都的朋友，还有北海道这种知名的旅游景点的朋友，如果想就是只是品尝美食美酒的话，其实福冈我觉得还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是蛮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地方，去日本对吧？机票呀，然后住宿呀，包括那个吃喝呀，还有泡温泉，都是特别的性价比特别高，特别便宜，但是又能吃到很好的那个美食，很好吃的美食。 就是说物价就性价比很高， 对， 然后呢物价也比较合适，相对来说，因为日本普遍物价要比我们贵一些哈。 对， 但是福冈这里就对于游客来说就更能接受一些。 对， 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在我们提到美食的话题的时候，顺便说一嘴，我们提到札幌，比如会想到拉面，对吧？ 对。 然后呢，大阪呢有手造水饺，这样煎饺这些，包括在那个很多的地方可以尝到什么帝王蟹呀、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美食。福冈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福冈的话，我一提到福冈，可能第一就是拉面。对， 日本买 波多拉面，这是日本最著名的拉面。 不是，什么是波多拉面？ 波多的话是福冈县福冈市的一个地名。 嗯， 波多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由于这个地名做出来的这个区域的拉面叫做波多拉面，就是在日本大量的这种出名的拉面，大部分都是波多的。 它出名在哪？是它的面和其他地方？ 拉面。 骨汤拉面，所以就是特色在于汤里面，对吗？ 对，它是就是把那个猪骨用猪骨头熬出来的。 哦，你给我的图片那个面条是这个吗？ 不是，那个是我就是去吃的那个面，山老师不是就是那个你得尽快吃完，不然的话它就吸那个汤汁儿，就你越吃越多。 那个、是福冈旁边叫佐贺的一个地方 啊。 是佐贺的拉面，一会儿呢咱们到佐贺的 那个 哦，那是乌冬面。然后呢，哎，那正好提到面了啊，这个日本到底有哪几种面食？ 日本啊， 哦，有荞麦面、 荞麦面、 乌冬 面、 拉面、 拉面，现在差不多应该经常接触的就是这几种的。但是当然日本也会吃什么意大利面呀、 啊、 这些 啊，那个是外来菜， 对， 就本土当地 啊，真正本土的应该是荞麦 面， 和拉面的话是中国改良过去的， 哦， 他们是就是 中国拉面，其实是。 是咱们中国的这些什么兰州拉面这边演变过去的 啊、哦，有变化版日本版对吧。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去了福冈，不光可以尝到当地特色的偏甜口感一点的特色清酒，还有当地一些特别的美食，然后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所以呢配合当地的这个吃食肯定是最搭配的。所以但是我听你们刚才描述，福冈无论是在这个花费上、挑费上还是性价比方向，都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所以下次不如去那儿旅游的时候真的是到居酒屋去尝一尝，如果有机会可以提前预约到这个酒藏，也就是酒厂里面去看看他们的制造工艺。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地方，由于福冈的地方所处的温度相对高，比别的地方啊，所以在酿酒的时候难度大，因为酿制清酒喜欢温度偏低一点的地方， 是的， 对吧。所以呢上一次薇娜给我普及了一下知识，说制作清酒的时候，由于它的原材料是大米，其中是最重要的，那大米到底它有百分比，这个 精米不合， 对，精米不合，就这些知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其实很多人完全对这个不懂。 好， 嗯， 是整个把那个 就各个级别大概的一个级别， 对对对对对， 精米不合50%。 清酒的话是分九个大类，其中的话有8个大类叫做特定名称酒。这个什么是特定名称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清酒的酒标上面能看到的大吟酿、纯米大吟酿、纯米酒，这些的话是叫做纯特定名称。我们一般就我们先从上面开始讲。 好， 那首先先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精米不合。精米不合的话就是一般清酒用的米呢是专门培育出来酿制清酒用的，在日本叫做酒造好事米。 嗯， 听这个名字的话应该也比较直白，就是酿酒很合适的一个酒造好事 酿酒专用米。 对 对， 这种米呢它跟我们正常食用的米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是，就是我们正常的食用米的话是没中心部分的话是没有新白这一说的。 嗯， 一般的酒米中间有一个白色不透明的部分，这个是酒米的一个特征。这个部分的话都是淀粉，因为我们知道酿酒的时候是需要糖分的，只有淀粉转化为糖之后才可以进行这个酿酒的操作。所以说啊，那怎么去让它得到更纯粹的这些淀粉，以及就是酿酒的时候有一个大家都不想让它过多存在的一个物质叫做蛋白质。 嗯， 虽然大家有时候经常会补蛋白质，但是酿酒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有害成分。 嗯， 所以说那就要一直往里面磨，一直往里面磨，这样的话来降低它的蛋白质含量，另外的话就是更靠近中间的新白部分，以取得更纯粹的这个淀粉。那这样的话就是一般50%的精米不合就是磨掉了50%，剩下了50%的重量，这个不是面积是重量。如果说是比如说大家经常看到的就是清酒的一个品牌某塔记的2哥3分， 嗯 啊，这个的话就2哥3分就是它的精米不合23%。这边的话就是那去掉了77%，留下了23%，这是它的精米不合。 好，那我们刚刚呢就是只是揭开一小角，了解了清酒的这个组成部分，最希望的是这个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部分。那至于清酒到底有哪些的讲究值得我们继续探寻，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和大家聊。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我这说开场的时候，两位嘉宾都已经聊开了，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是一个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喝着清酒游日本。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一位呢就是清酒历酒师王珊珊同学，欢迎。 大家好。 你不能只笑啊我看他的面部表情只是就没了。另外这一位也是同样喜欢清酒我的好朋友 Vina。 你好， 你好，我、哎、你们俩都不说话，我的汗又下来了。我们还是一个广播节目。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也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全部内容，包括今天两位嘉宾给我们准备了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欢迎你的加入。同时您还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以及微博上面寻找活力982，同样也是我们丰富的视频情况。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珊珊老师呢给我们大概介绍了，就是他清酒主要制作工艺的原材料，首先就是特别适合酿酒的大米， 酒造好是米。 然后呢，这个米呢和一般的吃饭的大米的不同，它一定是它的米芯的部分有蛋白，就是淀粉的含量， 对， 有就是 那个叫新白的地方， 新白的地方，不透明的地方。 而且的话呢，比我们一般吃的大米，那个米粒要大。 哦， 在就是我们专业那个单词里边的话，有一个术语叫做千粒重，就是1000粒大米为单位。那千粒重的话，一般的酒米的话能达到26克到30克、 嗯、 我们正常吃的食用米的话可能只有20克到22克左右。 嗯，哦，所以它单个挺更加沉啊、哦、 质量更瓷实，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我们刚才说精米不和这个专用名词，可能在酒瓶上会看到，但很多人就不懂，其实它指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的部分磨掉，留下里面淀粉的部分，越多的就应该是越贵吧，我理解。 对，磨掉越多就是剩的越少会越贵。现在日本去年的话已经达到了1%。 啊，1%，99%都不要。 对。 有点浪费。 好虐的一款酒。 但是它是重量嘛，到最后的话其实越到中心部分的话都是大量的这些淀粉组成部分的话，其实那个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小。 哦。上次我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薇娜纠正了我，我一直觉得哇，这个工艺已经到了1%，那一定很贵吧，是不是很高级，是不是很好。后来他说可能是贵，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但是你很难说是不是好，对吧？高级不等于好， 对吗？ 对，因为这个的话贵不代表好。 嗯， 其实我们应该是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酒为最好，或者说是有特定的场合的话，找到最适合这个场合的酒最好。 怎么一听跟葡萄酒一样复杂呢？本以为这个容易一些。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了，对吧？有珊珊老师在这儿。 有我在没有用。有对面这位珊珊老师在才有用。然后我们就继续吧，就是提到这个刚才制作工艺的精米不合的这个成分，我们大概以后看到酒瓶上的这一点，它的百分比就能知道它留下的淀粉含量是多少了，大概啊。 不是淀粉含量，就是留下的这个米的这个残存的重量部分。 哦，残存的重量部分是多少了？这个百分比。 对。 然后大概了解了，然后又开始了。这个酒瓶上啊，通常什么牌我不记得，但是记得都是什么大吟酿啊、塔记啊这些。很多人不懂的，甚至觉得那个是品牌，但其实不是，对吗？它是酒的分类。 对，刚才我有说过有8个特定名称分类，这8个特定名称呢，分别是纯米大吟酿、大吟酿、纯米吟酿、吟酿、纯米酒、本酿造、特别纯米酒、特别本酿造，这8类。这些的话是全部都是相对来说它的就是等算是这就等级分类的这么一个，就是 这个是由高由到低的一个顺序排名吗？ 差不多，它主要是它的就是精米不合的，大部分是精米和不合不一样，还有就是一些在酿造方法或者原材料上做过升级了之后，那你叫法也不一样。 那这个价格是不是也是由高到低的排序？刚才， 如果说是同一个酒厂的话，是的，就是一般纯米大吟酿、大吟酿这肯定是最贵的，纯米酒本酿造可能是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的。但是如果说不一个酒厂的时候呢，有可能纯米大吟酿还没有别的家的纯米酒贵，比如说一些比较有名的酒厂，这种情况也有。 这个不能一起比， 对， 对吧？就没有可比性。在同一酒厂的情况下，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顺序是一个价格由高向低的一个顺序排名啊。 对。 但是未必说最贵的就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首先我稍微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小知识，就是它是怎么来界定你能不能叫纯米大吟酿，就为什么这支酒会叫纯米大吟酿。那这个的话首先是精米不合，精米不合要求的话是50%或者50%以下的精米不合。原材料的话只能用米跟米曲不可以加任何酿造酒精之类的，这样的话就叫做纯米大吟酿。那大吟酿呢，跟纯米大吟酿精米不合要求是一样的，50%或者50%以下。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添加定量的，就是酿造酒精。一般加酿造酒精，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酒的话，会不会就喝了容易头疼啊？这个。清酒的这些特定名称的话加的量非常小，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这方面问题，反而是加了定量的就是酿造酒精的酒呢，可能香气会更浓郁一些，而且口感的话也会更清爽一些，还有一些新口感出来。另外纯米吟酿呢是60%或60%以下的精米不合，不可以添加酿造酒精和其他的东西。那 营养呢去掉纯米就剩营养呢，那就是60%精米不合可以添加它的酿造酒精。另外下面四个会特殊一点。首先是纯米酒，纯米酒的话是没有精米不合要求的，但是市面上有一些书呢会说是70%以下，这个应该是2003年之前的日本酒税法规定，但是2003年之后呢日本去掉了这一项，就是纯米酒的精米不合是没有限定的，你可以高到97%， 或者说我没有磨过也没关系，对吗？ 一般都是你可以不用磨，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一般情况下至少得去个皮吧。 哦， 这一去皮的话就可能就是去掉了4-5%左右，一般我们就是像古代的时候用那个水车那样倒米去皮，那种的话其实就是最早的精米技术。 哦，所以我们看到的百分比是剩下的部分，对吧？ 对。 哦， 另外跟纯米酒呢对应的是本酿造，本酿造是有精米不合要求的，70%或70%以下。 他们俩是对应的吗？ 对，就是最早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70%，但是之后的话为了大家鼓励大家就是发展这个纯米的酿造，所以说还是就是说啊，你可以不用非得达到70%左右。就本酿造的话就是没有纯米字样，那它还是可以加定量的酒精。这个定量的酒精有多少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有硬性标准，就是必须得是你这瓶酒米的使用量的10%。 哦， 因为这一款酒的话，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它这一瓶酒里边能加个10来毫升，或者就是非常低的量，或者4-5毫升这种。目的的话是为了锁住香气。另外还有两个叫特别纯米酒跟特别本酿造，这两个呢是一个 AB 选项，就是说你选项 A 就是你可以达到精米不合60%或者60%以下，跟纯米酿的要求有点像啊。如果你不想做这个就是精米不合的升级行为呢，啊，你还可以就是说我用了什么特别的原料，或者说是特别的酿酒方式，这个啊也可以叫做特别本酿造或者特别纯米酒。 哦，我们在北京啊现在的一些居酒屋经常可以见到的，就是像大吟酿和吟酿见到的是比较多的，本酿造好像也不少。 其实我们现在北京市场整个来说的话，是我们自己记住的，可能都是这种比较高级的纯米大吟酿， 对， 大吟酿这种 都是贵的。我们印象里清酒很贵的， 对。 但事实上，在日本它也确实是个很贵的东西嘛。 其实，在日本的话，清酒是也不算贵，但是呢，如果说每天都想小酌一杯的话，成本的确比烧酒还是要贵。 对，它肯定不是二锅头这个级别。 对， 但是应该是。就像葡萄酒在我们印象里就是其实不便宜，但是有的时候去欧洲会发现哎，其实并没有那么贵。不说天天喝，但是葡萄酒其实门槛要更低一点，可以天天喝。但是清酒哪怕在日本也不是一个说你可以顿顿就拿出来喝一口像烧酒一样级别，但是一周喝一两次是没问题的哈。 一般的话你想每天喝也没问题，你可以喝这些纯米酒或者是本酿造，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过，还有一个就是非特定名称的分类叫做普通酒。普通酒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最早接触日餐的时候碰到的，像松竹梅， 松竹梅也是吗？ 就是普通酒，因为就是非常廉价的这种，你可以每天都喝，完全没有经济负担。 松竹梅是它是这个品牌吗？是吧？可以说 对， 所以它也是像刚才分级一样，它会产不同的级别的清酒， 对吧？ 我曾经也喝过松竹梅家，就是日本他们那个本厂这边产的那个松竹梅的纯米大吟酿，其实味道也还不错。 哦，所以我们以前总是说，哎，这个我们点一个松竹梅吧，但这样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它只是个品牌，对吧？ 对，你就可以精确的按我们点一个松竹梅的，比如说大吟酿，或者说本酿造，你可以说一下 这 样，这 样才是 更准确一些， 对，准确，因为它有不同的划分。但是松竹梅这个品牌在日本是一个比较亲民的品牌，是吗？ 对，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大一些、大型一些的酒厂，所以说它可以 流水线。 对，流水线批量生产。 所以其实小的历史悠久的作坊、家族企业这种，其实它的产量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显得更加珍贵一些，对吧？ 对，而且的话就是一般就是传统的这种小酒藏，他们可能在就是技术不偏重技术方面的话会更多一些，就是每个酿酒师有自己不同的性格，直接就能反就是带到酒里面，就是他做的酒每一个酒都感觉就是一个感觉是就很有灵魂载体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他们的艺术品，这是他们的孩子。 对， 哎呀，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今天发现本来觉得可以随便聊聊的话题，发现怎么这么庞大，又接错了面儿。我们刚才其实上半时段调到说到我们第一站去的是日本的福冈，是一个由南向北的方向。那福冈本地比较擅长产哪个类别的酒呢？虽然我们刚刚提到了口感是因为地理环境要偏甜一些。 福冈的话，其实它各个就是各个等级的话都有非常好的酒，那我推荐几个品牌给大家。首先的话是也是我个人比较热爱的一个品牌，拿到日本全图也是，它叫田中五六五。 田中六、 田中六，田中是坦纳卡。 对，坦纳卡。那个六五呢，它这个酒厂还挺有意思，就是六五的话就是它精米不合只做65%的，所以它叫田中六五。 对，哎，这个非常的容易记。 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纯米酒，应该也是我喝过的纯米酒里面觉得还真的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他们家产几个品类呢？ 他们现在主要田中六五这个品牌的话，就是纯米酒这一个，因为它精米不合只有65%这一个，要不然的话，它另外呢有白丝，和这个喜藏两个，那些的话是有纯米大吟酿的。 哦，纯米酒也是相对比较亲民的一个等级，对吧？ 对。 哦，所以是日本老百姓当地会，尤其在福冈当地老百姓会肯定首选的一个品牌，对吧？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去福冈旅游的时候，首先呢可以点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聊到的那些好的美食，珊珊老师推荐的，另外就可以配上福冈本地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六五的 田中 六五，对，田中六五这个牌子，超市里能买得到吗？ 超市一般也是可以买，主要是 居酒屋只能是当地喝是吧？带不回来。 它超市的话，你可以去一些 酒厂 特定的卖清酒的地方， 哦，专门有清酒的一些商店。 这边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喝比较全的九州的酒的话，可以去到一家叫做住吉，就是居住的住，吉祥的吉，这个住吉酒饭，就是清酒的酒，贩卖的贩，这一家的话你可以买到就是非常新鲜的田中六五，还有就是别的很非常不错的这些九州地区的酒。 哦，然后产品比较齐全哈。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希望大家记住了啊！没听清的话，您就收看回放或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来不来去把它记在小本本上。好，这个福冈这个地方咱们已经待得够久了，下一站咱们去到哪里呢？ 下一站的话，我们就 静冈， 讲一下静冈吧。 好，静冈这个在哪儿啊？ 静冈的话就是在富士山下。 哦，完了，我去过富士山的，我不知道我途经的这个地方。 但是一般爬富士山的话，富士山景色比较好都在山里县那一面。静冈那边的话就是远远看能看到富士山，但是真正好的富士山的这些景色的话都在山里那边。其实 我个人觉得富士山啊，就是从下面看很美，然后呢一直坐车上去之后冻得我不行。我记得我那一年是夏天去的，穿了个短裤，然后呢在车上那个司机看了我两眼说，你确定你穿这个上去吗？我说现在不是夏天吗？他说反正我车上有个毯子，如果你需要你自己拿吧。到了富士山脚下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冻死了。 珊珊老师好勇敢。 哪位珊珊老师？ 珊珊。 女珊珊。 女珊珊老师。 我其实印象里就在富士山那个最高的地方，我们可以落脚的地方是有个邮局，当时我还记得张明信片，这是我对富士山唯一的印象。 啊，富士山我还真没爬过。 你都没去过呀？ 我只是远观一下。 我没爬过，我就是路过，主要是在那边参观酒厂。 我爬到了能爬的最高地方，最顶上，然后其实就是在山尖下面了，那就有一个邮局，就只有一个邮局，什么也没有，然后里面很多人在那儿排队写明信片，然后有一个特别的邮筒，它会盖上富士山的戳， 嗯， 所以大家就基本上寄张明信片 就能来过 打卡完成，而且还有证据，就等我收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证据。 其实我个人的话，就每次去富士山发现就是富士山感觉就是有点闭门不见的感觉，我每次路过那边都是上面有积云，你看不到上面那个白头那个部分，永远都一朵云彩的嘛。我去了三四次都是这样。 他希望你经常去，就不想让你这么早，对，不想让你这么早见到他的真面目。然后呢，这一站我们来到静冈，静冈这个地方既然珊珊老师带我们来，一定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清酒的产区。 是的，静冈的话是我个人也非常热爱的一个产区。首先的话就是静冈，在清酒方面的话是对整个清酒业界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因为他们有开发一个就是静冈地域的一个酵母，叫做静冈酵母，一般有现在有应该十多种静冈酵母。静冈酵母最经典的就是做纯米大吟酿的这批，像 HD01 这种、101这种或者 HD1 这些的话，它做出来的纯米大吟酿或者大吟酿这些吟酿类的酒的话，是有明显的哈密瓜或者香蕉的这种香气。 嗯、 入口了之后呢，酒体的话也非常的棒。 哦，所以就它的口感是怎么样的呢？ 口感是这样的。根据用不同的那个米呢，可能还是会有差别。 他们当地的这个大米的原材料和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福冈他们的大米类型不一样吗？ 他们是都是酒米，但是这两个呢，福冈这边的话最早是就是你知道酒米的话有一个最著名的酒米叫做山田锦。 哦， 福冈之前是山田锦的第二大产区。静冈这边的话主要是像有一个叫御富士的一个酒米，但是那个酒米呢相对来说更适合做纯米酒。做吟酿酒呢，可能大家还是喜欢用比如说冰库，就是神户附近的这些山田锦，就是特别好的这种顶级山田锦酒米来酿制这些纯米大吟酿。 哦，所以在静冈这一带比较擅长的是哪一个类别的清酒？ 我个人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纯米大吟酿跟大吟酿，就是所有的吟酿系的东西的话是静冈最擅长的，因为静冈在日本的外号叫做吟酿王国。 哦， 对， 所以到这儿如果您就是尝清酒的时候，就算这个酒厂什么类别都产，您最好也是点吟酿或大吟酿来尝一尝。 那个就是它，这个是它最有特色的。 哦， 因为做酒的时候呢，你的香气，我们明明它的就是原材料水米这种都是近乎于无色无味的这种东西，但到最后为什么这款酒里面有苹果或者香蕉的味道？ 为什么呢？ 这个的话主要是酵母的作用，用不同的酵母。静冈这边的话就是前几十年出了一个神人，就是一个酿酒的大师，叫做波濑正吉。 嗯， 啊，这位大师的话就是当年是日本国宝级匠人，当时是由他带头研发出来了静冈酵母。当时就是包括现在静冈酵母的最好的这个 HD1 的话， H 就是波濑正吉的头文字。 哦，以他的名字命名。所以这个地方同样也是酵母的一个重要的产地是吗？ 对。 那岂不是静冈很富？ 酵母的话 很富吧。 对，静冈富。 因为我其实以前聊过啤酒的话题，同样酵母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德国人管酵母叫啤酒的黄金部分，所以产酵母的地方就是很富庶。包括它左右了整个这个酒品的味道，就是酵母是比较重要的调味料。 但是但是今后的话就是日本在各个县都在大力的 提倡自己用自己县特有的这种酵母、 哦、 其实这个它发不了太大的横财、 哦、 但是静冈发横财都是哈密瓜、哦、静冈的哈密瓜 对提到哈密瓜 日本最就是你知道这个真的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刻意为之吗就静冈大家应该觉得就是吃的东西的话最印象深的应该就是哈密瓜那他到最后做了一个酵母出来的香气是哈密瓜般的这种香气真的就是 对符合当地的特色 之前的 Vina 就说了跟我提到说静冈这个地方有一种喝法清酒的喝法因为哈密瓜是当地的一个盛产吧盛产物 对 著名的一个盛产水果、嗯、他们会和这个当地的清酒结合在一起喝 对就是属于就是清酒的一个轻奢的喝法 轻奢的喝法 对 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哈密瓜虽然在当地很有名但是它的价格不菲对吗 对 我怎么不明白它产这个怎么还会不菲呢我一般大产地咱们去根儿上买应该东西便宜啊 是这样的日本人特别喜欢这个频繁的钻研这个等级这个东西、 嗯、 就是在哈密瓜这个里面的话也会有等级、 嗯、 就是等级越高的话那个糖度也会越高就在静冈的话你买一个哈密瓜顶级的哈密瓜也要几万日币就是两三千人民币这样 一个蜜瓜 哈密瓜 哈密瓜 有人买吗 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 还是有的 之前 Vina 呢用手机拍摄到了他们就是现场感受到啊师傅教我们的哈密瓜和清酒的轻奢的喝法说轻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哈密瓜本身在当地是价格不菲的所以拿它和清酒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个喝法很新鲜但是每喝一口就喝掉不少钱然后我们现在说可能并不直观下面时间给大家放一段很短的小视频大家感受一下 你可以把那个 酒倒在蜜瓜里 其实有点像那个这样的话像清酒的那个 sangria 对然后把就是咬着这个酒跟那个瓜仁一块喝一块吃所以它就有那个清酒的香气那 我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 真的很好吃 你吃了 对因为、那个、 哇你可以呀、啊、 因为那个蜜瓜是真的是非常的甜然后入口即化再配上这个清酒哇就真的是像山老师说的叫山龟啊就是一个清酒的鸡尾酒 鸡尾酒喝法 对 你当时去日本的回程机票是提前订的哈酒店也是提前都付好了的是吧 对 你照你这一路这样可能会回不来 喝美了就可能回不来了 对但是这个是不是特别容易常见的一种喝法是吧毕竟价格放在那儿呢 对 是 这就是看对看个人但是呢还是推荐如果是真的很喜欢就是没有尝品尝过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能想到这个哈密瓜首先甜度就比较高这个水果在其他水果相比它甜度就高而且在这个地方专门要研究等级的话甜度就更高了再加上这个水果首先自己是有一些水果气息的甜果糖和那个其他像什么其他就是我们调料甜还不一样没有那么直接然后它再如果再冰一下又清爽把这个酒倒进去了还有这个酒的香味米香味回甜混在一起那口感是很丰富的 对 很适合夏季 当地人真会想招 清酒鸡尾酒对 所以静冈这一地我们比较推荐就是在当地如果想尝尝清酒的话推荐的是大吟酿和吟酿 对 嗯制作工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制作工艺的话主要就是刚才说的嘛酵母部分的 酵母部分 就是买可以看到字样的话就可以买那个 HD1 或者 HD101 这两个字样的、 哦、 用使用这种酵母做的这种纯米大吟酿就是整个吟酿类的我推荐的话大家可以试一下纯米大吟酿跟大吟酿这两个品类、 嗯、那静冈有什么特别的吃的吗配这么好的酒除了哈密瓜以外 静冈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我 推荐的这个呢，跟可能就是大吟酿这种酒不是很搭，但是是我最初对静冈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当时看那个孤独的美食家，其中有一集的话是讲一个黑色的关东煮。 关东煮， 对，其实就是日本的话，你看那个 路边小吃， 哦对吗？那个的话就是那个黑色的关东煮，就是静冈的。 好，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到了静冈，到底之后呢还有什么特别的美食和清酒？我们稍事休息，再次回来。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事休息，接着聊。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同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视频内容，包括我们今天话题相关的图片视频资料都可以全盘奉上，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喝着清酒游日本。再次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一位呢是日本清酒的立酒师王珊珊同学，欢迎。再来一遍吧，再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 哎，欢迎珊珊同学。另外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Vina。 大家好，我是 Vina。 他们两个曾经背着我一块去过日本，去吃好吃的喝小酒所以今天他们两个说的时候，就是很多照片都是他们共同的日本旅游的经历和回忆，所以再次看到一些图片视频的时候都可以激发起来自己那一段美好的旅游经历。刚才这一站我们来到了静冈，最后还有要推荐几个酒的品牌，方便大家下次去旅游的时候可以特别尝尝当地特色。 好，静冈的话推荐的品牌，首先就是在日本的话也是顶级的一个清酒品牌，叫做吉兹曼。 顶级的意思不是特别贵吧，而是很有名，对吧？ 啊，又贵又有名。 好嘞，好嘞，好嘞。 对，另一个呢叫做英军。 英军， 对， 这两个品牌以后就是大家在静冈旅游的时候，如果去居酒屋或者一些专门售卖清酒的店里面，可以挑选这两个品牌特别尝尝，这是当地特色啊。 对。 好， 尤其是英军的话相对来说就是静冈的烙印会更强一些。 嗯，静冈特色，静冈口味。这个美食的部分 刚才提到关东煮是珊珊老师个人很喜欢，因为它那个酱油味道重嘛，所以因为酱油的这个颜色重，所以看上去黑黑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哎，薇娜给我的照片里没有靖冈部分的美食吧？ 对，靖冈我就关注喝那个就是 蜜瓜了， 蜜瓜鸡尾酒了， 喝完了就晕了已经。 我们当时也是特别赶，就当天根本就没在靖冈吃，就啪就走下一单。 那咱们也啪走下一单。 好， 不过我们这个下一站有点远 啊。 下一站是 秋田、嗯， 日本的东北。 秋田已经到了东北地区了啊， 对， 那是不是跟我们东北一样冷呢？ 是很冷的。秋田呢是整个日本年降雪量第一的地方，就是白雪皑皑。 我们印象里不是北海道冷吗？还有札幌冷，他们就是秋田地区的吗？ 如果是不是北海道比秋田大多了，北海道是单独的一块。 哦， 秋田的话是它的降雪量 大。 对，虽然它没有 温度 北海道那么靠北，但是的话它正好就是那个独特的地理环境的话，湿度特别高，也就是因为湿度高的话出了众多的秋田美女。 我还以为是秋田犬。 秋田美女， 我印象里就很多可爱的小狗叫秋田。 秋田的话就是可能凌驾于美酒和那个美食，比那个更容易让你想起来是秋田美人，就是在日本 产美女 出名 的，因为那里润，对不对？ 对， 嗯， 湿度很高。 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珊珊老师提到这个酿制清酒比较好的先决条件是温度偏低的地方适宜。那现在我们来到东北部的秋田地区，我相信比起福冈和静冈来说，它有更强的优势，对吗？ 对，就是秋田这边的话，就是最早往前几百年，可能是因为它是有矿产，所以说从日本各地去了大量的矿夫，后来近代了之后慢慢矿产采完了，但是他们已经在那儿定居了，那之后再做什么，那大家就夏天种米，冬天酿酒，就是这是秋田酒的一个算是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吧。秋田的酒质呢，一般情况下的话是微甜，银酿香气的话会非常漂亮，入口之后就是酒的透明感也比较十足。 嗯，我们知道秋田提到好像是有一个独特的酿制方法，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对吗？啊，就是说它是秋田低温长期发酵，这个是怎么回事？ 啊，这个低温长期发酵啊，是把当年做好的酒呢，会在比如说雪地里面的话，去找这个山上面的这种就是万年积雪层啊，把那个挖一个雪洞出来，把酒存在里面、 嗯， 其实是冰温发那个长期熟成的这么一个概念。这种酒之后如果放五年左右再出厂的话，这个酒我们喝的时候呢会更圆润一些，因为它经过时间长的这个熟成了之后，长时间熟成之后呢，是酒分子跟水分子会更融合一些，之后的话酒也会更能打得开。要如果说是当年产的有些酒，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有一些收紧，就是。 哦，所以它这儿这款酒其实并不适合喝一个新酒，比如刚产出来，适合就是藏一段时间。 也不是，这个的话就是低温，他们有这个低温长期发酵低温长期熟成这一说。 那这个工艺是在酒窖里完成的，对吗？酒葬里，要专业的说，酒葬里完成。 一般的话都是找专门能就是四季不化雪的地方，因为你一存五年的话，夏天雪没了，这个就 所以要恒温，对吗？那我家里我做一个 低温 可以吗？ 那可能要挖很深的一个地窖，就像古代人存冰一样。 我那个屋里面放一个恒温的，比如说空调啊，类似这样的仪器。 你可以说是放一个冷藏冰箱，比如我常年放到3到5度。 对，我搁冰箱里行不行？哎，所以它就是要比红酒的贮存还要复杂，是吗？ 对，这个呢，只能说是他们那边有这个东西。日本的就是别的地方呢，其实也有这样的，就是整个日本东北地区的话，也都有这样的，就是 熟成的方法。 哦，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要更讲究一些，是吧？可以理解。所以可以说在低温长期发酵是放的越久就会越香。 熟成不是 熟成、嗯、熟成，所以在那个喝之前还没算熟呢，对吧？还是不是完全喝最好的时候？ 对，一般我们请大家12月份或者1月份喝到的清酒呢，有一种叫做生酒，这种的话是直接灌制了之后不经过热处理杀菌直接出厂的，而且不储存，这样的这种酒呢一般就是线条会更明显一点，更粗线条一些。一般我们正常喝到的市面上的90%以上的这些清酒呢，可能是需要放个1个月或者半个月，这样的话做一个简单的储藏，也是为了让酒分子跟水分子的更稳定一些，更容易。 所以下次我们其实买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出厂日期，对吧？和我买到那个时间差别。 啊，不是。 啊，不是。 对，因为这个的话是、 出厂前的事。 看它是你。是想看一下它是储存多长时间，对吗？ 啊、哦， 这个的话不是它的出厂日期，出厂日期是它装那个出厂的时候那个日期。 灌装出就是装瓶的日期。 这个应该是你要看它是几年熟成的，看这种怎么样，它有5年熟成，十年熟成。 哦，这其实还属于酿造工艺里的一部分呢，最后的一步哈。 这个的话就是我个人以一个烈酒师来说的话，大家其实可以不用刻意的去追求这种那个低温长期熟成的东西， 只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别的工艺而已哈。 对，这边的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其实可以秋天的话多喝一些就是秋天特色的这种酒。 嗯，我们这里有一些图片，应该是秋田这一带的图片，这个是薇娜提前给我的，这张图片是 这个 的 话是秋田最著名的一个，也是现在整个日本最出名的一个酒藏联合，就是有5家酒厂的老板，他们每年会聚在一起做一款酒。这个酒的话，因为他们是5家酒厂，叫做 Next Five。 哦。 那个这里面5家酒厂分别是新政、白瀑、山本、跟雪之美人、一白水城，还有春霞，这5家酒厂 酒藏联合会是吧？ 对，是一个就像一个乐队一样， 秋田酒协 算是一个同盟吧。 对，清酒协会。 对， 哎呦，这个是秋田本地的景色。哇，这个是冰雪瀑布，这么美。它是一个活水吗？ 对，活水。这个是我是去年的时候去那个白瀑山本那个酒厂去做了一段时间的，就是酿酒体验，就是在那边学习。 嗯， 这个就是它酒厂，步行有个10多分钟的一个酒厂， 挺漂亮 的一个瀑布。 嗯，这个是秋田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秋田，在日本的东北部地区，可以尝一尝当地自产的这个清酒，他们有这个低温长期发酵的一个独特方式。本地酿造哈， 熟成 不是这里吗？ 熟成了 啊，熟成，对对对，我们分不太清动词啊、哦。这个低温长期发酵熟成 啊，不是去其实这个可以不跟大家讲， 没事没事没事， 就是 好，我都记不住 那个熟成就好，没有 长期熟成这个办法，反正就是您到什么地儿就喝当地产的这个酒是应该是没错的。 对， 然后这个地方比较产的一个酒的类别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是日本就是现在来说是能排得着的产区，就是它秋田的话是人均消费清酒日本排第二名的地方。 哦，当地人 也喝酒、啊、 当地人特别爱喝清酒。 对，像矿夫的后裔嘛，都可以、 哦、 它这边的话就是没有特定的就是品类去推荐，就是说它的纯米单一酿、纯米酒都做得非常棒。 哦， 如果我可以跟大家推荐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秋田县最有代表性的酵母，用这种酵母酿的酒，就是6号酵母，现在现役的酵母里面最古老的酵母，1930几年发现的酵母，到现在的话、 哦、 马上现在应该80-90年了嘛。 哦，马上就要超过100年的发酵酵母品种6号酵母哈。如果大家途经秋田的时候，到时候可以尝一尝。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的一些地方有哪里呢？ 去的地方是吗？ 除了在九藏门口看到这个活水瀑布，一年四季。 一个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滑雪场，就是在秋天，叫做阿仁。 哦， 虽然听起来非常中国南方的一个。 有温泉吗？ 啊，有温泉。 对吧？一般可以滑雪的地方都有温泉，是吧？ 但是那个雪场附近是没有温泉的。 哦， 但它那个雪场是非常的棒，而且就是人没有那么多。不像白马什么的，就是倒一个人，那个摔倒一片就全都带倒了，人好多。 好 的话人不是很多，雪质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为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简单介绍里 ，Vina 还提示这里面有一个网红酒，是 刚才说的。 哦，这个 就是 Next Five， 就是其实就五大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 哦，就是刚才提到这是五位大师制作的这个。 合作的。 哦，这个还是当地的网红酒呢。 对， 其实应该是整个日本算网红酒。 如果说是日本的话，就每年 Next Five 可能不定期的，一年出一支或者两年出一支，只要一出来的话，就会立刻被抢售一空。 哦，它是那个叫什么来了？限时、限定， 对， 啊，限量。 它2015年的时候有一款同名款是找到了村上 龙 过来设计酒标， 嗯、 他们酿出来的、 嗯、大师啊， 也是。瞬间就被全部都抢空了。 我们这 IP 的重要性，就论 IP 的重要性。好，我们下面就要进入到大家最熟悉的城市东京了啊！东京，我觉得是他们的首都嘛，所以我相信是一个竞争压力很大，对于清酒市场来讲，因为大街小巷遍布着各个居酒屋，然后每个居酒屋主打的就是产区也不同，酒的种类也不同。那我不知道东京本地自己也是一个大的产区吗？ 东京的话，其实，在产区里边是属于比较弱的。 嗯。 首先它自然资源的话，大量的都是城市部分嘛。 嗯。 然后像这些山呀、水呀这种自然资源的话，跟别的这些地方还是有差距的。 嗯。 但是东京也还是有一些不错的酒厂。 所以在东京，如果我们要喝一杯清酒的话，主要是首先我觉得能想得到它的这个大都市嘛，所以各个品种品牌肯定是比较集中，然后比较容易找到各种各样的清酒，因为全世界的游客都会聚集到东京，对吧？所以是有机会找到您心仪的。我觉得怎么挑选，咱们既然这个地方产清酒并不是很擅长，那我们就配着美食来吧哈。东京好吃的东西，咱们看看图片。哎，这个是个酒架，这是东京当地的一个 卖酒的一个 卖酒 商店。 哦，清酒商店。 这个是特别给大家找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是可能大家不是专门做清酒这个行当的，或者餐饮行当的，有时候就不会专门去买一次清酒。这个呢，就是男一般男士的一个好去处，在东京新宿的伊势丹的地下一层，就是老婆大人们或者女朋友大人们可以在伊势丹一层或者几层在那儿疯狂购物。我们可以找一个下那个地下找一个卖酒的地方，一边可以每天都有三十种左右的试饮，你可以喝到， 还可以品酒是吗？ 免费 试 饮。对， 哎，这个福利特别好。其实最开始免费试吃这事儿，就是从上海的超市商场里来的。 那边也有试吃的地儿。 真的。 对。 要是能配上一些水果呀和小食啊，对这些酒的销量就更有帮助了。 对，那边的话，定期会有人那个就每天都会有专业的烈酒师在推荐那个清酒给大家啊，你喜欢这种口味，我给你推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酒，这样还比较专业，但是前提是要会日文才能听得懂。 对，这张图片好像是吃烤肉之前吧， 应该是吃完了吧， 正在吃。 那为什么这篦子上没有肉呢？ 是吧？ 可能。Vina，我第一次看到你脸还有圆的时候。 喝酒喝的。这个烤肉店，这家烤肉店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在新桥，特别特别好吃。它各种的烤肉，包括我记得是烤五花肉，然后它烤的特别的香，然后呢也不油腻，配着还有那种就是配那个烤肉的一个烤肉酱。这家烤肉店性价比也特别高，价格也不贵。 我觉得你可以那个 介绍一下你当时最爱的那个里边放了什么萝卜泥啊、葱啊，或好多那个卷起来的跟煎饼似的那个。 是吗？我忘记了，喝多了。 哦天哪， 当时我是 哦谢喽，聊不下去了。 没有没有，当时的话就有一个当天大家就是一致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嗯、就是一般烤肉我们认为的话都不会不是像肥牛片那么薄嘛，都会稍微 厚 一点的啊、那个当天有一个很大片的，大约有这么大片的一块牛肉、嗯、 像脸一样大的一片肉。 对 对， 是牛肉还是猪肉？牛肉， 牛肉， 牛肉， 牛肉的话薄薄的，它是先扑到火上去，马上给你放了很多萝卜泥，小那个小香葱，那个、之后的话把那个肉卷起来，到最后做了一个肉的那个跟煎饼是那个感觉。当时的话、 哦、好像是 用剪子在分，按照人份剪开那个大家去吃，当时那个特别棒。 当时那个肉应该也不是完全全熟的吧？ 不是完全 是吧， 就稍微了那个，就是在上边简单放一下之后把那个东西铺上去，马上就卷了开始吃。 其实中午其实我们还跟一个同事聊天，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日本旅游的人，他说是日本的这个牛肉很有名，但其实没必要非要去神户尝这个价格昂贵的神户牛肉，它分很多种不同的级别，包括和牛有很多种级别。 对， 是吧，都是有的时候到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级别也是吃得起的，尝一尝。 对 对， 我们这个也挺搞笑的。我们在东京的新桥地区吃了一家大阪烤肉，真的就是非常好吃。 对，它也是比较融合的一个大都市，可能各个地区的美食它都做得还不错。 对，这是东京这么大的城市的好处，就是它竞争压力也大，所以各个地方口味也比较集中，都可以找得到。 对，然后吃烤肉其实应该是不是配纯米酒啊比较好，本酿造呀？ 哦，我个人呢是觉得就是因为烤肉的话，这会儿的话不是说互补啊什么这种搭配问题，可能是你需要找一个有适当酸度，再有适当米香味儿，稍微凉一些的，就是温度的话低一些的酒来搭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会很腻， 嗯， 那你有酸度的这种酒的话，再有米香味儿的话，这些的话是比较容易 解腻的， 米香的话是让它没有变得很突兀，让这个酒。 那我想知道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八种等级对吗，应该是按照价格，无论是包括制作工艺的区别，他们的口感上，当然我相信不同产区口感会有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在提其中一个产区这八类酒，就在我们在比较的时候，从上到下的口感是，比如说越往下的时候，酒精度的味道就是越酒精味重，还是米香味越重，就有这么一个排序吗？ 从大吟酿开始，大吟酿的话就是其实米香会稍微弱一点， 弱一点， 主要都是花果香气，或者有一些的话就香气极低，就是闻起来就可能只能用青草啊或者说是杏仁儿这种闻着非常那个淡的这种香气去形容。到纯米酒这边呢，就是慢慢的复杂起来了，它会有米香，甚至有些做得好呢会有一些浓缩的甜，比如说像我们可以说像桂圆的那个干儿，或者说有一些像荔枝啊，这样各种各样的。 那塔记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塔记是纯米大吟酿吗？ 这不得不提到，因为实在是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是最熟悉的品牌了。我们对它的了解就是一，它好像挺好的；二就是不便宜，好贵。 它是一个入门级的， 它入口比较容易接受，说实话。 而且它也当时的确是，它是一个畅销的一个品牌，也就是说大家 营销做得好。 对，营销做得好，大家一般不怎么讨厌。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清酒爱好者的话，一般是 选择的几率不太高。 对，专门去为了喝一次塔记去专门去个一个地方的话，应该不太可能。 所以它应该是商务宴请桌上比较常见的一款酒。 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打法。 对，就不知道每个人口味的时候，这个可能不会选错，因为它的那个口感并没有那么的挑人。 对， 好， 知名度高。 刚才第一个时段我们提到这个福冈这么丰富的美食，但是没时间分享照片，所以现在给大家补上啊。这张照片，这是福冈的 酿酒的第一步吗？这个是？ 这个是在做那个米曲。 米曲。 我手上拿的东西是那个曲种，那个种曲，之后的话把那个种曲 发酵， 让它之后呢，让它糖化。 嗯，让糖化。 这个大米的话是非常明显的干，就像糖炒栗子的那个味道。 哦，那挺好，甜焦糖，焦甜焦甜的。然后呢，这张图片是哪一步工艺呢？ 啊，这个的话是一个限定吸水的一个，就是你在把蒸米之前呢，你需要让这个米的话吸到就是你规定的就是的那个水分进去，这个是洗米了之后一个浸泡的过程，就是让它能吸收水分。 嗯。然后这个是福冈当地的美食店，看里面这是吃面的吗？还 是佐贺？ 佐贺， 这是佐贺了。 就是福冈很近，应该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就是当地有一个乌冬面的一个店，就是这家乌冬面的话，就是限定你就是越吃的越快越好，因为它那个吸水特别快，就是你吃的稍微慢点，就越吃越多。 对 啊，这个 面条就长胖了， 对，那面条就胖起来了，它吸水，然后这个面条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所以得越快吃完它越好，不然的话就。 有一个特别搞笑的，那天我们碰上的，就是它旁边是有那个小香葱的， 嗯， 啊，这个是应该是维娜吃的吧？ 对， 比较正常版本的。旁边有个老爷爷，就是香葱的话，人家有一个小的肉，这么大盛了满满的香葱的，那老爷爷点了一碗面，直接把这。 一桶 全部都倒进去了，就吃了，当时我们都全看傻了。 小香葱是炸过的吗？ 不是， 就是生就鲜 的。 对， 哇，这么有实力。 可是他们的小香葱挺好吃的。 对， 就没有那种特别臭的那个味道。 对， 很香。 然后这个是几家当地的啊，博多鱼顶天，这应该是你们刚才提到的博多拉面。 哦，这个是那个酒福，那个一个酒吧。 对，那个咱们看下边往上数第二个叫酒丰，这个是福冈当地一个非常出名的 sake bar。 这是日本吗？感觉像中国一个某地的路牌。 一不小心就有一个可能中国的店。 这个哦，珊珊老师入境了啊。 对，这个是我跟酒厂老板的一个合影，因为这个居酒屋这个 bar 的老板的话是一个特别 啊，这是一个居酒屋的老板是吧？ 对，他每咱们可以看一下，他后面都是非常多的，就是最贵的清酒14代，但是他坚持不卖 啊，坚持不卖，收藏 自己做熟成。 然后呢， 英军 这是我们去的英军酒厂，静冈县的， 这是空酒瓶吧？ 对。 我们也有空酒瓶， 我们也有，对， 真的是。Vina 今天带了两个酒瓶， 来， 正好利用最后这点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手里这两个酒瓶，这个分别是哪一款？ 这个的话是名字的话非常特别， 嗯， 叫做“作”。 作， 我们习惯性念它“作”。 No 作 no die，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意思。 这个酒的特别之处的话是，它是一个。30度酒精度的， 30度 一个 很高啊， 酒， 在米酒里面这很少见这么高的度数。 对，因为一般酿造的话，接近20度就已经非常困难了。这个的话是做了一个技术，是三菱开发的，叫沸石磨的一个技术。它 三菱不是铲车的吗？ 没有啊，三菱这个 重工 非常大 工业 集团。它是有一个沸石磨，沸石磨的话就是你这差不多这两瓶的量过了这个磨之后得出来的那个酒就差不多是一瓶的那个酒 啊， 这样的话它滤掉的是水分子，完了之后比水分子更小的这就是香气啊什么这些分子的话是留下了。 嗯，另外这一瓶呢？ 另外这一瓶是一滴水纯米酒， 这是纯米酒。 对， 这个是哪 水？这个是富山县的。 富山县， 我说日本水质最好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富山县的大米也是非常出名的，就是我们经常去日本的话，觉得一定要吃的月光米，就是富山县 啊，月光米就是这里产的。 对， 那既然米有名，那酿出来的酒味道一定也不错。 但是呢他用的是这支的话是用的酒米，不是用的，因为那个月光米的话不是一个 是蒸饭吃的 米，对，那是食用米。 好，今天呢利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和王珊珊老师以及薇娜同学一起跟大家聊了清酒的话题。虽然就是清酒呢，今天我们虽然聊了很久，但是其实清酒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我们只是揭开了一小块面纱，以后有机会呢再会请到二位到我们节目里就详细的再给我们讲述一下。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苗珊，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漫游嗨翻天。